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早啊，各位，欢迎收听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我们两位呢，今天又为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讨论。 是的，说起精彩啊，它真的是很精彩，但是也稍微有一点点心酸。 哎，对， 心酸的回忆。 因为这个，其实快到过年之前呀，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手头不是那么宽裕。你别看可能这个一年的辛苦，然后肯定也会攒下一些钱，但是呢，年底这个过年之前正是开销大的时候，所以真的会有那种你觉得，哎呀，每天这个钱不知道就花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很快呢就捉襟见肘了。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当中总有那么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有一些穷困潦倒。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就是，您最穷的时候一个月靠多少钱度日？或者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穷， 是时候算一笔账了。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 好，既然要说钱的事儿了， 是 说一个跟大家现在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关于网购的。来关注第一条资讯。那工商局呢是最近发布了网络购买商品75理由退换的暂行办法，细化了7天内无理由退货不适用的商品范围。比如说呢，消费者定做的商品，还有鲜活易腐类的，还有呢就是在线下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商品，还有呢就是交付的报纸期刊。还有第五类呢，就是拆封之后容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是生命健康，或者是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第六呢，是一经激活或者是试用之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那第七类呢，是销售的时候已经明示的临近保质期或者是有瑕疵的商品。 哎，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会无理由退换的，有些你在购物之前呢就得先心里清楚。再来说一下，这是过年就该回家了，可是呢很多人正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春节快到了，过年该回家，但是很多这种双独的年轻夫妻啊，现在正面临着困惑，就是到底回谁家过年， 回哪边。 对，尤其以前好像有一个小品演的是，就是 妻子是南方人，丈夫是北方人。 嗯， 那到底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是去北方看公婆，还是到南方去看这个这个丈母娘和老丈人？ 嗯 嗯，这经常有时候就说着说着可能就打起来了。有的可能处理不好，甚至会闹到离婚的程度。那其实呢，过年回家回到底回哪个家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两个人的感情啊，这个不要轻易的受到了伤害。所以呢，相爱就是这样吧，一边是势同水火，一边是捧在手心。说了半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你说好解决也挺好解决的。你看，虽然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可能是两地的差异，或者是南北的差异。 对， 其实你想，如果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双独家庭嘛， 嗯， 然后即使是在一个城市，也会面临，比如说我在公公婆婆家过年，爸爸妈妈会在家就独自过年， 对， 或者吃年夜饭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轮换着来。 哎 哎，今年在公公婆婆这边，明年在爸爸妈妈那边。 或者如果说双方的父母都就是条件允许的话，走得开的话，那真的三个小家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来一个大团圆。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也特别好。 对对对， 嗯 嗯，再来继续。 好，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温暖的一位的哥啊， 是 那青海西宁的出租车司机潘先生啊，在给汽车加气的时候呢，是发现乘客落在了后备箱的行李，随后就报警了。警方就发现箱子里装有26万现金。那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这个失物招领呢，就找到了事主潘先生，说啊，这么一大笔钱，事主肯定是很着急的。希望警方能够更快的找到他。 哎，拾金不昧， 嗯， 哪怕是在你最穷的时候遇到了捡钱这样的事情呢，也要及时的，就是交还失主啊。 是， 嗯，再来说这是真学霸。坐在寝室上铺讲课，一群男生拿笔记本仰视着。就最近呢，浙江财经大学大三的学生王子健在寝室开了一个考前复习课，他呢坐在床的上铺，用电脑和小黑板讲解计量经济学的重点和难点，15名同学听得全神贯注。有的同学说这个福利只有男生能享受，女生就只能远程视频了。 第一次觉得这个男生寝室这么令人向往 啊对呀、 啊，就是因为学霸在开课。哎，其实这样的同学真的很令人敬佩。 没错，但是我也在想，那听课的那几位同学平时干嘛去了？现在网上不还流传着那个什么"人有多大胆，复习拖多晚"吗？我就在想，最后你等到的是什么？ 你看，大家真的是都是突击型的啊！ 嗯、 你看，马上就要考试了。宁可是仰望在上铺的那位兄弟，其实还是要平时多努力一点。 没错呀。 嗯，继续来看，别熬夜了啊。 嗯， 来看韩国大学的研究者啊，在调查了1600名47到59岁的中年人的睡眠习惯和健康现状之后，就发现男性熬夜者得糖尿病的几率非常高，那女性熬夜者腹部脂肪就更多。那研究者表示啊，排除其他的生活习惯，熬夜人群的肌肉衰退的风险也是更高的。 哎，就是睡得越晚，你可能变成一个胖子的几率又高呢。 小心胖肚子啊。 是啊，啊，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家长了，不要再让孩子穿着羽绒服坐安全座椅了。有实验证实说，冬天儿童穿羽绒服坐安全座椅，他的坐姿和肩部的高度会发生变化，安全带容易松弛，加上羽绒服的表面光滑，那一旦碰撞，孩子很容易从安全带当中滑落出来。所以提醒您，儿童呢应脱掉羽绒服再坐安全座椅，可以把大衣盖在身上保暖。 嗯，这个提醒非常必要啊，因为现在对现在安全座椅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出门一定要让孩子坐安全座椅。嗯，继续来看，中国机器人魅力出现。那长发及腰一身中国的传统服饰啊，这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佳佳，看起来像真人一样啊，它还可以精准的回答类似说天气如何这样的问题，并且呢进行基本的对话，还能够分辨出提问人的性别。 嗯，这个人工智能应该是科技发展的一个大方向。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呢，真的有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 嗯 啊，比如说呢，像走地走像走失地、口音地等特定区域推送信息，平均呢每6个弹窗找到一个走失的人。 啊， 高级了， 这个就很厉害了、啊、 是的。那么对7亿用户实现建模，停水停电、路况信息精准推送， 还有就是恶劣天气之下，还有海浪预警，甚至是地震信息的及时推送，帮用户来提前准备赢得时间，还有就是悬赏吉凶，帮助破案。那么最近呢，这个政务新媒体与 IT 技术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啊！ 真的，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啊。总之就是，我还没有就是意识到，就是现在人工或者科技能这么智能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比尔盖茨家，还有林志颖家，就能够在回家之前，比如把空调的。把家里的室温调好，湿度调好，浴缸放好水， 对， 然后一切准备就绪，等待主人回家。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很 科技大 感觉， 科技大片 看大片的感觉。其实现在看真的是越来越深入生活。 对，而且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早就实现了，说回家的路上我就可以呢通过这个远程遥控，然后家里边电器就开始启动了。 对对对， 挺厉害的。再来看这事儿也挺有意思。这是萌翻了呀，这个妹子呢和熊猫合影，而且呢这我们看照片也能看到啊，那熊猫真的自己在摆姿势找镜头呢。 连熊猫都喜欢漂亮妹子，自己还摆一个姿势，高兴坏了都。 而且感觉这个熊猫还很心机呢，他就把自己脸显得还有点小， 感觉在比美。 对，虽然对他来说也仍然是一张黑白照片的。这最近呢，这个妹子啊在成都都江堰大熊猫保护基地拍摄的熊猫合影萌翻了网友。这只熊猫呢除了自己会找镜头摆造型，而且呢还会抢自拍杆，镜头感十足，感觉就是哎，你把这个镜头往我这边挪一点， 把我的脸显得小点。 哎呀， 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很有意思，叫做最穷的时候一个月靠多少钱度日。 哎，对，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 接下来是一首歌《宠爱》。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Hey, yo, 我们再来一遍。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头目 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心没有，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 来说这个话题吧，看看朋友们的眼中是不是都噙着心酸的泪水呢？回忆一下自己曾经有过很艰难的时候。 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最穷的时候一个月靠多少钱度日。来看这位叫煮饭阿姨啊，说，就是现在 啊， 500上下班地铁，不抽烟不喝酒，自己买菜做饭。 哎，那过一段时间你看看有没有结余啊？就除了这个路费之外，我觉得。如果他要是坚持到年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吧，没有其他额外的开销。 咱们就不要帮他想着结余的事，500块钱，然后一直到年前能够够用就不错了。 希望他能够这个出现转机啊！ 是。 再看这位叫社长，他说了，现在也是现在，这个生意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个面对着家里人的质问，还有外边欠的账，以及即将要出生的孩子，其实呢，还是觉得心里边挺苦的。他说每天还是很坚强的生活，要告诉家里人说我没事儿，可是我心里边挺累的，但是觉得不能放弃，要加油啊。 嗯，我昨天也是看到别人聊这个话题啊，最近聊这个话题的人特别多， 是吧？ 就说什么时候就是几个就是现在已经相对比较成功的男士坐在一起聊这个话题，就说他们可能家境以前有的还不错，有的就很普通， 嗯， 就是说但是呢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包括结婚都没有觉得有过很缺钱的感觉，就是还可以，一直觉得还可以，就算很穷也觉得哦没关系，那个安全感还在，总觉得就算有一天需要钱应该也会有办法。 嗯， 但是人生中基本上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觉得最缺钱的时候都是从孩子落地的那一刹那，就是从那一刻就感觉到自己千万不能缺钱。 哦，明白明白。 嗯， 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很多为人父母的都应该有这种心情吧，就是之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怎么都好，或者两个人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是怎么都好说的， 嗯 嗯，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马上就觉得开销更多了，是也是因为你的出发点是想给孩子尽可能的提供更多， 对，要抚养他嘛， 对，所以压力就变大了，但是压力也是动力啊，就像这位朋友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但我觉得他心里边呢仍然是有那种向上的拼劲儿，还是加油吧。 对， 对，加油。来看这位叫 Lady 火火的朋友说，以前高中一个月平均是负债1000多，给一个喜欢的男生买吃的，感觉很无私。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最后应该也就是两个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吧。这个男生 估计就是每个月想尽一切办法，可能跟爸爸妈妈要一点零用钱。 对，然后就是送给心中的男神，就给男神买早点。这么多年，不知道男神有没有被你打动？ 现在想想，这个男神女神真的不错啊！ 啊， 我相信给男神买吃的一定不是这一个女孩。 嗯，所以男神可能也就是不太会体谅到你真的每天付出了那么多。嗯，再来说这个，不要弄乱我的发型。他说，刚出来上班的时候真的很穷啊。一天别说吃饭了，这个馒头都舍不得吃上几个，一个月280块钱，每天饿了呢就买1块钱的饼干和一瓶矿泉水就着吃。还好我挺过来了，现在不光可以吃喝玩乐，而且现在还有富裕的钱还房贷。 嗯，这就很厉害了，就说明规划的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没错。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最穷的时候呢200块不到吧，暑假住工厂，有补贴3块钱的饭，那个时候手机坏了也不敢跟家里要钱啊，身上还剩大概28块钱，实在吃不下饭呢就买一瓶老干妈，还剩20。那赶上身体不舒服去买药呢，老板说我的是假钞，当时感觉好失望啊，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想这个心里都会害怕。 嗯，就是曾经有过那种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但是也是他曾经嘛，现在应该过得好多了。 对， 嗯，这位国民男友说了，我第一份工作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是3000多，当时呢印象很深呐、啊，说我就是花了其中的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手机送给当时还在上学的女朋友，还特别说了这个手机的品牌是一个国产品牌。那后来呢，他又还给这个女朋友，在自己也很紧张的情况下，给女朋友还打了400块钱生活费，导致自己呢这个。最后手头就剩1500左右了。他说那一个月呀，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呢我还是挺过来了。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女朋友后来选择了别人，因为呢别人后来送了他一部苹果手机。 其实也不要完全这样衡量、 啊、对对 对, 对, 对 不一定是手机的问题。 对对， 别这么想， 也许是当时看你当时的状态，女朋友也觉得你不能给他一个很安定的生活呢。 你知道我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他的最穷困的时候、 嗯、 我忽然就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有点庆幸我是个女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男人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是的， 你看就除了自己要努力工作之外，就是喜欢一个女孩就要意味着自己要更努力，就自己想要点什么东西，就也是要意味着自己要更加的努力才能够争取到。 没错没错，我也是真的庆幸我是一个女神、 嗯、 要不然的话真的，哎，你说说， 要不然 就要去给我喜欢的男神买东西了。 还好你是袁妹妹，要不然早上怎么能得到一盒泡面呢？ 哎，真的是今天的小惊喜啊！ 来看这位叫我爹地啦，说最穷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但还是吃的特别好，别问为什么。这就是暑假寒假在家的真实写照。这是开了一个玩笑、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还是那个学生族很幸福的假期里边能够守着父母、 嗯、 然后呢衣食无忧啊。 对， 这个互粉说了，最穷的时候那会儿是人正在东北，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恨不得每天去吃雪呀、啊、倒是也不用买矿泉水了， 天天吃雪。 嗯， 来看宇宙大地姐姐说，前段时间投资了一个项目啊，这就比较高端了啊。 是啊， 说这个高风险，于是呢前几天就传了这个项目夭折的消息。那投资的钱还在争取中，穷了，每天吃的不敢多花，毕竟投资的钱比我毕业出来工作挣的钱还多啊，也不敢跟家里人说，生活还要继续。钱没了可以再挣， 哎，心态很好。 只有这样的人能成大事。 没错没错， 能做大生意。 对对对， 嗯 啊，但是呢仍然是提醒你啊，以后遇到投资的话呢，高风险 需谨慎。 对，就高回报一般都伴随着高风险，您还是谨慎吧。 嗯 啊，这位叫NONO 的朋友说了，说听大家说的，我真的觉得长大成人挺辛苦的。 唉，珍惜你这个花季雨季的年龄啊。 是啊，但是你总得走到这一步，就是总得长大，总得成人，总得经历一些人生当中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好，困难也好，走过去之后就再长大了一步。 哎，你觉得最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穷的时候啊， 就感觉自己最缺钱的时候吧。 嗯，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属于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有了孩子之后， 嗯 嗯，你真的觉得就是有限的这个钱你真的都想花在孩子身上。 嗯， 然后可能就是考虑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节省就节省一点。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我觉得就还是跟孩子有关系。 对， 哎，我现在反倒是觉得，其实你想，缺钱和和基本上贫困还是两回事儿啊。 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呀，就是你看，咱们刚刚也有朋友说，他哪怕是剩几块钱，剩什么一两百块钱，也能够挺一段时间。 嗯， 就说明就是不在你手头的这个钱剩了多少，还在是就是你生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穷的时候啊，好像是感觉住校的时候，比如说在大学住校， 哦， 然后 是的。 就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真的是缺钱，而且是矫情的缺钱。 嗯， 就是你自己不会规划，或者是有点小私心，买个裙子，买个什么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感觉，哎呀，感觉只能吃泡面，或者连泡面都有点困难。 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夸张啊，那真的是我印象中就是最缺钱的几天，就是因为我就不会规划，就在一个月本来就没剩下多少钱了，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一件裙子特别便宜，还是选择买裙子。买裙子之后就，当时剩下我忘了剩下可能就十来块钱的样子，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堆面包，我就说我就每天吃两个或者每天吃三个，然后一天三顿饭差不多，然后就这样吃，真的第二天吃了一天那个小面包之后，然后哭天喊地往家打电话。 还好，至少 你不要管我呀！ 至少你还挺了一天呢。 对，还挺了一天。 对啊，对， 挺了一天就受不了了，已经。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那个时候的你还是挺独立的。因为一般的，我身边接触到的很多的这个同学啊，如果说他把钱用到了别的地方，然后自己的可能生活费就比较紧张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就是跟家里边去要钱。 嗯， 但现在想一想呢。 我还能挺一天再要钱， 就是一种进步啊。就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真的还是千万别到那一步，就尽可能的父母给你的这个钱，你就去把它支配好。然后呢， 对， 不要给父母再增加额外的这个经济负担了。等你真正自己步入社会挣钱之后，你就知道这个钱真的是挣的不容易啊。 要做好计划啊， 没错， 珍惜。 嗯，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很励志的歌吧。虽然今天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点，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很励志啊， 很励志。 对， 好，很励志的一个话题，我们听一首很励志的歌。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或者用力爱，哪怕感到痛。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一到三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很励志的一个话题。 是啊，希望我们的话题能够激励到你，就是生活当中最苦的那个时段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不让我们催着我们继续奋发向前呢？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分享最穷的那段时间那段日子。 是的，我们细化到当时你穷的兜里就剩多少钱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资讯啊。来看这位印度的武术大师，蒙眼铁锤砸水果。来看啊，印度南部城市的锡克教节日上，那一个武术大师和志愿者表演蒙眼睛砸水果的节目。志愿者躺在地上，周围放着水果，大师呢就蒙着眼睛抡铁锤砸这些水果。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砸到了志愿者的头上，还好最后志愿者还是能够站起来。 还好还好，这事实证明了就他找的这个不是托儿啊。这真的是一名志愿者，很相信武术大师的功力，最后呢 最后还是能够站起来。 对 站起来。 是的，继续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郁闷的。就这公厕呢建好两三年了都不对外开放，但是呢这个官方给出的理由呢是已经派人去做调查处理了。最近呢有西安的市民反映说呢，当地有一座公厕呀建好两三年了迟迟没有对外开放，这平时呢比如说这出门买个菜遛个弯的呀，想上厕所还得是往家跑。这个城管局说了，说呢将立刻联系辖区中队，然后派人员去及时的调查和处理。这就是资源浪费啊。 就不要摆在那儿好看了啊。 对 啊，还是要给大家提供方便。 没错， 来看报刊亭不卖报纸。来看一下，近日呢就有市民举报啊，北京的一个报刊亭呢是卖寿衣和骨灰盒。那据了解呢，该报刊亭已经存在两年了，夏天卖食品饮料，冬天呢又开始卖这个殡葬用品啊，从来没有卖过报纸。经营者就说了，这个报纸难卖，所以呢搞搞副业，说开春的时候呢会卖报纸的。 就给他一些时间感觉。 哎呀，感觉这商家也挺不容易。但是那您既然是报刊亭，还是应该这个专亭专用哈。 嗯，所以呢有关部门现场查看之后已经对其断电，而且责令整改了。 哎，啊，再看这事儿吧，胆子够大的，饮酒之后驾车到车管所上牌儿，结果呢被车检的这民警抓了个正着。最近呢这个安某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哎呀，喝得挺开心，喝了大量的白酒。第二天呢朋友请他呢帮忙驾车前往车管所为新车上牌儿，碍于情面，这安某呢明知道自己呢头天晚上喝了过量的这个酒，酒精还没有完全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带着浓重的酒气啊驾车前往车管所，结果被民警抓个正着，这叫自投罗网。 是啊，这真的是胆大包天了。 是啊， 来看安徽民警下班路上偶遇网上的逃犯，多看一眼确认之后将其抓获了。厉害了我的民警啊。 是啊，人群中就多看了那么一眼， 对，然后就有传奇了。 对， 来看这位民警啊，和同事下班的路上迎面走来了三名中年男子，于是呢他就多看了一眼，觉得其中的一个男子与一起这个盗窃案的嫌疑人长得非常相似，盘查发现呢确实是网上的逃犯，随后两名民警将嫌疑人朱某带回了派出所。 哎，我觉得民警火眼金睛的背后其实还是人家平时的这个职业素养啊。素质在那儿了。 是， 再说这个女子素颜参加聚会，结果遭到男友嫌弃，然后直接还给轰回家了。最近呢这个小周的男友铁哥们儿从国外回来，然后约大家吃饭，小周呢下班之后呢赶去和男朋友会合，没想到男朋友上下打量他半天之后对他说，你至少出门化个妆吧，不要像个啊黄脸婆一样去见我的朋友。这小周呢迅速打扮一番赶回餐厅，但是男朋友还是不满意，将他撵回了家。 我是觉得像这样的男友没有也罢呀。 对呀，还是你把他撵了得了。 其实有关这个整容的话题啊，我们之前这节目里也说了好多次，那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这几条资讯也是提到了，比如说美国一个女演员18年整容了36次， 哎呀， 美国45岁的女演员啊，为保年轻，从1998年至今已经整容36次了，耗费了6.2万美元，大概是人民币43万，并且称自己哪怕是到90岁也会继续接受整形手术。她表示呢，我不是在意别人怎么想，我也不是在犯罪，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难怪有人说整容会上瘾的，看来他真的这个瘾挺大啊。再看这事儿吧，这个说到了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很多的姑娘们呢其实在这个打造自己的容貌这方面呢有时候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偏信了一些美容秘方，但实际呢这些美容秘方当中呢有真有假呀，有一些呢真的有可能会毁了您这整张脸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一些生活提示，希望大家在平时护肤的时候要引起注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黄瓜片敷脸能补水，这其实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正确的 啊。对呀，电视里面经常有那样的情节呀，就是姑娘在这个闲暇的时候然后切黄瓜片在脸上。 对，感觉还是一个挺好的生活享受啊。 对呀， 我们来看一下刚切下来的黄瓜片，切面上有露珠状的粘稠物，阻碍肌肤对黄瓜有效成分的吸收。洗脸之后不擦任何的护肤品，直接用黄瓜片敷脸的话，只会引起皮肤紧绷干皱。那用包括黄瓜在内的许多的果蔬直接敷面呢，可能短时间内会使皮肤水分增加，但是10分钟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形。长期使用的话，缺水紧绷的面部就会产生干皱、肤色变暗等问题。 哦，就是不能盲目的就拿这个水果来补水哈， 其实确实是这 样。 这个黄瓜片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用， 对， 但是你用完以后没觉得皮肤变好， 心理作用吧。 哦， 或者你在这敷完之后的这10分钟当中不断的照镜子，觉得 感觉 有改善啊。 对，感觉自己白白搭。 是啊， 这个10分钟以后白搭了， 就不看镜子了。再来说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柠檬片敷脸能美白，这个我可是听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过了。 真的吗？ 但是呢实际它这个不止错误，而且这个秘方还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柠檬的酸度很大，如果没有经过稀释直接用在皮肤上，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刺激，而且呢不但不能美白，而且会灼伤肌肤导致更黑或者是起水泡，这严重了啊。 其实我之前没听说过柠檬片敷脸能够美白，但是我是知道每天喝柠檬水 啊、 也许能够长期下来也许能够美白。 所以说会不会人家就是对这个柠檬有点误解，夸大它的功能了，就认为说是柠檬就能美白，不管你怎么用、内服外敷。 所以一定还是别外敷了。 是啊， 可以没事泡点柠檬水喝，就算不能美白还能增加点 VC 呢。继续来看，冷热水交替洗脸可以收缩毛孔。那热水呢，虽然能够洗掉油脂，但是同时呢，也是破坏了肌肤的保护膜，不仅让皮肤紧绷难受，还会越来越油，毛孔越来越大。那使用冰冷的水洗脸呢，则会刺激皮肤和破坏毛细血管。那长时间冷热水交替洗脸呢，会使皮肤的血管变得非常的敏感和脆弱，那导致红血丝等问题的产生。那正确的做法是使用35度左右的温水洗脸，可以保持皮肤的水分，那避免刺激皮肤。温水洗脸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过冷或者过热其实实际上都不好。 是， 再说这个天然砂糖，这个加盐之后搓脸能够去角质，这都谁想出来的呀？ 想想就觉得特别黏。 但是倒是好取材。可是呢，这仍然是一个误解。就不管是天然砂糖还是食用盐，都是颗粒状的物质，拥有这个尖锐的棱角，很容易划伤您细嫩的皮肤。并且呢，这个盐的主要成分这个氯化钠有很高的刺激性，糖在融化之后带有粘性，一方面会堵塞毛孔，另一方面呢，就像过多油脂一样，能够粘在这个角质细胞，使它能够粘住角质细胞，使它不能够正常的脱落，加重您痘痘的情况。那去除角质呢，建议还是选择专业的产品，不要，而且呢，使用的时候也不要过于频繁，以免破坏角质层对肌肤的保护。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哈。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啊，能够使用天然的材质，有些东西真的需要加工一下啊。 是的， 来看一下小苏打溶液抹脸去黑头，这也是一个误区，建议不要尝试。那小苏打呢，虽然是呈碱性，有较好的去污性，但是对于黑头是力不从心的。那人的皮肤呢是呈微酸性的，健康皮肤的 pH 值大概是在5.0到5.6，不利于细菌的生存。那用碱性的溶液敷在面部的话，反而是破坏了天然的屏障，使皮肤更容易失水干燥。那皮肤敏感的人呢，还容易出现刺痛、红肿，甚至是引起感染。那清除黑头呢，可以去正规的皮肤科做治疗。那使用含果酸、水杨酸的药物软化角质，促进角质的剥落，以达到去黑头的效果。 皮肤出现任何问题，还是要专业去问这个专业的医生哈。 再 来说，哎呦，这个以前我也试过，就是鸡蛋清涂脸能抗皱。就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她本身皮肤很好，然后她推荐给我们的办法，她说她妈妈用了这个之后啊，这个脸上皱纹少了很多呀。从此之后我就深信这个事情了。然后而且因为你想，这个本身的鸡蛋蛋清涂在脸上之后，它本身就会有一种很紧绷的一种效果， 很紧绷， 你就会心理上觉得说啊，这肯定是已经崩走鱼尾纹嘛。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这个终于有人科普了，说这个鸡蛋清当中的主要物质是蛋白质，它同构成肌肤所需的胶原蛋白还有弹性蛋白性质完全不同，并且呢，由于分子颗粒过大，根本没法渗入肌肤。所谓的鸡蛋清能抗皱，只是因为蛋清在水分蒸发之后具有成膜性，就是很快能够形成一个像面膜一样的东西，那能够在短时间内让皮肤产生绷紧的感觉，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肌肤的纹路，更不能够起到抗皱的作用。心疼我当年浪费了那么多的鸡蛋。 你还涂过很多次吗？ 就是有过坚持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是涂了一次蛋清，是因为我听说这个鸡蛋清能够去黑头 哦， 你就涂在鼻子上 啊、哦，那还好还好， 但是后来也发现没什么用，而且真的是，你知道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当时很多蛋清嘛，涂完鼻子发现还剩很多，我就跟你一样就涂在脸上，我立刻就感觉我整个皮肤被人揪了起来， 瞬间就一下就紧绷了，让你觉得笑都不会笑了， 对对。对对对， 面部表情很僵硬， 不能有任何表情。然后你再一照镜子，你会发现特别亮的一张脸，然后感觉特别像个蜡像，然后就慢慢觉得自己后背发凉， 所以 就洗掉。 所以你就从来就之后也再不用这种方式了，是吧？ 就一次 啊、 哦， 早跟你聊聊多好呀， 你 省了多少鸡蛋呀？ 你即使是紧绷还是在坚持，希望它崩走。 我其实在今天看到这条消息之前，我还仍然是相信这个的啊， 所 以他告诉我 有用吗？ 那个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年轻吧，就实际上鱼尾纹也没有那么多、啊、 蛋黄拿来干嘛了呢？ 蛋黄可能就 煮面了。 我也是一个节俭的人，蛋黄也会再做一道菜呀、啊、之类的，炒个蛋皮儿之类的， 真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关于洗脸的啊。这个淘米水洗脸能去污，这个是半对半错，只对部分人适用啊。这个那就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 是的， 第一次淘米的水是呈弱酸性的，第二次是呈弱碱性的，就两次淘米水还是不一样的。弱碱性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去除面部的油污，那么性质温和，不刺激皮肤，对于爱长痘、毛孔粗大的人比较适用。每天淘米的时候可以留下第二遍的淘米水，慢慢的澄清，然后取上面的清液的部分来洗脸。 哦，是这样， 就是还要沉淀一下，澄清一下。 对对对， 所 以呢，大家这个淘米水也不是说就是任何一次淘过米的水都有用啊。 对，就一定要记住是第二遍的淘米水。 再说最后一个吧。 这 个好像很多人也在用着，就是敷土豆片改善黑眼圈，但是这个呢，实际也是半对半错。就是造成黑眼圈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血管型的黑眼圈，那可能是因为您生活作息不规律，那另一个呢是色素型的黑眼圈，那可能是长期日晒导致的。所以血管型的黑眼圈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淤血，那对于这种类型的话，如果您外敷土豆片会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因为土豆片里边的这个物质呢能够渗入到这个皮下组织以及血管里边，加快血液的流通，很快的就活血化瘀了。但是对于如果您是日晒造成的黑眼圈，那这个敷土豆片敷再多也是没有办法的 啊。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是因为熬夜的黑眼圈才有用， 不会有人真的为了见证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管用，所以又去熬夜了。 也不要为了见证这个方法是不是管用去晒一个黑眼圈。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最穷的时候，每个月靠多少钱度日，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没错，微信公众号 YGTV 986及时来参与吧， 一起来听歌，苏打绿、陈嘉桦，你被我写进歌里。 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迷人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望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 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来 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命运流转脚印的走廊，涌上了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身旁，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流转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身旁，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写在我的歌里面沉呀，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嗯，我们接着来说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啊，这个人生总是有苦有甜呐。在你觉得人生比较苦的时候，那你兜里边到底剩了多少钱？就主要是说这个生活比较拮据的时候啊。 你笑什么？ 我们回忆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 啊，没错，对， 嗯。我来看他超酷的这朋友的名字很酷啊， 嗯， 说每天吃饭啊，宿舍的人碗里啊一人蹭一口，两三个回合下来呢就饱了。 哇，他的生活方式真的超酷的。 然后活了一周。 哦，嗯，这个宿舍里边啊，其实这时候是体现友情和友爱的时候了。 对， 但是当如果你的室友也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你也要尽量的帮他。 嗯，对对对， 这个憨人说了，高中的时候50块钱一个月吃的感觉比200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还好，主要就是那个时候每天在食堂门口死皮赖脸的找人请，就这面子估计也磨得快没了。 我觉得啊，这个学校里的食堂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 没错， 而且现在也是那样。来看这位叫半期的朋友说，高中生活费不够了，身无分文的时候呢，中午就帮这个门口的阿姨卖肉夹馍，午饭吃一个肉夹馍，然后阿姨再给一个早晚饭的钱，2周呢是轻了4斤，一个月轻了8斤，感悟就是只要你手脚健全，天无绝人之路。还有呢就是吃的少肯定会瘦。 哎，我觉得他人生属于那种先苦后甜型的。 嗯， 这位叫郝子一说了，400在学校前花超了，然后也不好意思跟家里说，于是呢就一天3顿这个楼下买小米粥喝。这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我挺佩服这样的，就像你说你之前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自己挖的坑自己含着泪也要把它填平了，就大概是这个状态了。 用小米粥和小面包把它填平。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呐。 来看南韩说，人生啊没有穷，只有更穷。 一句话秒懂你的状态啊。这位朋友呢叫暴躁罗，他说150块熬过大半个月，做梦梦的都是吃吃吃， 就真的等到下个月的生活费来了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去改善一下生活。一米高说，在超市买了那种买5袋送1袋的泡面，买了3大包，然后呢还买了3包小的火腿以及1颗白菜，大概是50块吧。那这就是我交完房租以后度过的第一个月，那最苦的日子呢我已经熬过来了，觉得现在觉得任何事情都好，也是很感谢生活给我的磨练。 哎， 我觉得这朋友说的真的就是代表了很多人，就经历过苦之后对甜的那种珍惜哈。 经历过交房租的那段时间有多苦？ 没错，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也是刚刚的，就是研究生刚刚毕业，然后呢，就是离开校园了，马上就面临着租房子。可是年底了，工作还没有着落，然后呢，他现在的压力就在于说，一方面是自己没有经济上的来源，就是父母可以给他钱，但他坚决不要，就是还是想靠自己。一方面是经济上面呢比较这个紧张，另一方面就是呢房租面临着马上就要交下一个月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我们需要进入社会之后需要上的人生第一课吧，就都要从这个阶段过来，然后呢慢慢变得成熟和强大。 确实，因为这个房租问题啊，它不像是别的啊，比如房贷吧，你至少是可以一个月一个月的还，就每个月到了那天，然后你就知道，哎，要交房租，要还房贷。但这个房租啊，一般房主是会一下要半年的，或者三个月的，其实挺大的一笔开销。 对对对， 所以是一定会有压力。 压力是动力，加油吧！ 来看吃土少女说，别发这种啊，现在正难过的掉泪啊。 啊，你看他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要同情他了。 吃土少女，有些事情就应该烂在肚子里。因为说出来呢你也只是说说而已，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算委屈，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要背负那么多呢，但是走过去前面真的就天高海阔了，所以吃土是暂时的，天高海阔是 这个 马上会到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过了这个坎儿之后你会觉得前面又没有什么更难的可以打倒你的了。 是， 真的感谢今天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说明大家呢其实生活当中还是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不管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呢在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下呢，都会遇到手头拮据然后觉得这个日子有点苦这样的时候，但是呢先苦后甜，这可能就是人生要给我们的一个锻炼吧，磨练。 其实我特别赞同刚刚吃土少女说的一句话，就是能说出来的事儿啊，多半是还可以承受， 不叫事儿了。 对，好吧，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见。 明天节目再见喽。 北京时间9:00。